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非常高兴跟大家在空中见面。现在是07点，我们学英语的这个阶程。今天给大家教的是 Lesson 12。12也就是12的意思，第12课。我们从 Lesson 1开始，都还没有提到 Lesson 什么意思，然后呢，包括数字怎么个念法，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念的是一个数字，就是 We'll learn to count numbers. Count 就是计算，算的意思， C-O-U-N-T, count。念这个字不要念成 count， 是先念咔啊的大小的啊啊大啊 count， 先念 count count。 I can count 1 to 100， 我可以从一数到100。我们常常听小朋友这样数，尤其我的孙子，他的数的时候1 2 8 9 10 200 6，就这样，他马上就会这样子。他只有几岁的时候呢，2岁他就会讲1 2 8 9 10。现在6岁的时候，他又数1 2 3 4 5 6。那到了90 100，那个没有问题了。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把自己当作小孩子，我们也要把这个呢数字念得非常的棒。因为以后有数字出现的时候，你将来就会讲 There are 5 people, 10 people here. 这里有5个人，有10个人。There are 20 people here. 这里有20个人，等等，这些数字用起来就不是问题了。而且这个数字的发音很重要。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在英文有一个叫 cardinal numbers， 也就是所谓的奇数啊，基础的奇。那么就指的是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等等。首先我们看一，念字 one， 我加一个饿肚子饿的饿，我one， 不要念成 one， 不是 one， 就 one。第二个二。two， 不要念成 two， 不是 two， 啊 two 不对，不是吐出来的 two， 很难听。two， 嘴巴撅一点，然后念 two。三难念了，三呢是 T-H-R-E-E， 那么他念的时候 ，th 是先把舌头吐出来。上下唇咬着这个舌头，轻轻的咬，不要用力咬哦，用力咬的是咬伤会流血的哦。吐气，然后马上缩 ，three， 缩又往里头缩 ，three， 这样才对的 ，three。四很好很好念 F-O-U-R， 念成 four， 因为我们学的是 American English 或者是 Canadian English， 美式或加拿大式的英语，所以这个词啊后头有 R 的时候 要卷舌的 ，four 二零 ，four four， 英式音呢是念 four four， 它不卷舌，但在美式音的时候念 four four， 五呢念 five f i v e， 不是 five five five。那个 v 是有声音的，不过真正美国人在念这个时候，他是念成没有声音的 five five， 要把 v 念出来的时候，他停住了 five five， 但他不会念成 five five five five， 六 s i x six， 一定。it it 二三四 it 短的元音 six six， 很多人会念成 sex， sex 是性，性别那个性，好 sex 那是 s e x， 所以六啊要念成 six six， seven 七 s e v e n seven ven， 那个 v。要把上牙齿咬的下嘴唇发 v 的音 seven seven， 八 e i g h t， 那个好念 g h 不发音，念成 eight eight eight， 九呢，因为是 n i n e， 所以前面有个 n 就要念成 n。nine， 后头的 n 念成嗯的音，不是嘴巴闭起来，嘴巴呢还是张开的，嗯嗯 ，nine nine， 不要念成 nine 呀、啊，叫 nine nine， 嗯嗯 ，nine nine， 十是 t e n ten。ten， 现在我把一到十，大家跟着我念一下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特别记住九要念的 nine。好了，我们现在念十一到二十了。十一是。E-L-E-V-E-N Eleven Eleven Eleven Eleven Eleven Eleven Sir Twelve Twelve， 因为有一个 L， 所以你念 Twelve T-W 念成 Twelve， 然后呢舌尖翘上去，翘到呢上牙齿后头 ，twelve， 再念一个 v 的音，有声音 v， 但是不要念成 twelve， 实际老外念的时候 twelve twelve， 就跟念五的时候 five five， 这声音很轻的，几乎听不到。十三 ，thirteen。T-H-I-R-T-E-E-N， 所以 T-H-I-R 有一个 T-H， 舌头就要上齿跟下齿轻轻咬住舌头吐出来 third， 然后 third 赶紧往里头说啊 thirteen， 这个有轻重音之别，不要念成 thirteen， 那个 teen 要重读，也就是读出来的时候声音比较重一点thirteen， 十二你就会念成 twelve twelve， 但十三 thirteen thirteen， 十四就简单了，它也是 t-e-e-n 结尾，所以前面是 f-o-u-r fourteen fourteen fourteen， 十五呢 它是从 five 这个字过来，但是改成 F-I-F， 所以 fifteen， T-E-E-N 念成长的元音 fifteen， 十六 sixteen， 十七 seventeen， 十八你应该可以猜得到 eight 直接加一个 E-E-N eighteen， 十九 nine 你要念出来 nineteen， 二十 twenty， 所以我们再从一念到二十 one two， 不要念成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eleven, twelve, thirteen, fourteen, fifteen, sixteen, seventeen, eighteen, nineteen, twenty 很好，我们现在就要讲二十一。好，二十一到二十九，你看都有二十那个字眼，所以 twenty 后头加 one, two, three 这样念出来就比较简单了。所以二十一念 21, 22, 22，中间都要一个小杠杠连起来。23, 23, 23, 记住 ,3, 3, 然后加一个 re, 舌头呢赶紧往后说 ,3, 3, 这样就对了。24, 25, 26, 27, 28, 29, 30, 30, 好，这个数就不是 13 呢，只要念成 13 的时候变成13了。 30, 也是念，舌头吐出来，往内说 30, 30。 好，31 31, 同样的32 32, 33呢 33, 以此类推，39呢 39, 所以你就会了。到了40的时候，它就用变成 FOR， 不是 FOUR 了，F-O-R-T-Y 念成 40。 14呢是 F-O-U-R-T-E-E-N， 那是 F-O-U-R， 4也是 F-O-U-R， 4 14 14 呢 40， 它那个 U 就不见了，变成 F-O-R-T-Y， 很多人会写成 F-O-U-R-T-Y， 那是拼错的，所以念成 40 40。 50 50 50。 60 60 60。 70 70 70。 80 80 80。 90 90 90，不是 90nine 那个嗯的音要念出来 ,ninety, 一百 ,one hundred, 好，记住也可以讲 a hundred， 你不用 one 也可以用 a 代替 a hundred， 不是 a hundred， one hundred 就是一百，那个 hundred 就是百，加一个 one 的时候就一百， a hundred 也是一样。那一千呢，那就是 1000 1000， 你看你有 th 开头，所以舌尖要吐出来啊，然后上齿下齿咬住 thou ou 念成 ow， thousand thousand thousand， 那个的不要念成 thousand， 那个的要念出来的时候你把它切住 thousand， 很轻的这样点一下，或甚至把它音切住，不让他能念出来 thousand 也对， hundred 也对。 你看 hundred 我要念的的时候我把它停顿了。好，我们再说一百 100， 或者是 a thousand a hundred， 一千呢 1000， 或者是 a thousand。 那一百万呢，好，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念成 one million， 那个 million， 很多人会念成 million， 念成 million， million 的音不对，在美式音的时候啊，要念成没有眼睛，没有眼 million million million， 它不会连在一起 million， 不是这样念的。Million, million, one million, 或者是 a million, a million。 你看这些数字，现在你就要从40，我们来练习一下。41怎么说？ 41。 45 45。 62 62 62。 77 7777 82 82 87 87 89 89 91 91 92 92，就是这样。100 100 100 肚子饿的饿 100 变成 100，叫嘴巴微张，像念饿肚子饿的饿 hundred， 就像 one o n e one， 不要念成 one one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所以一千 1000， 一百万 one million million。mil 舌尖抵上去，一个有个 L 的关系，再念一个 yen， million million， 听起来好像 million 没有眼睛，实际上念成 million million， 这样就对了。好了，我们今天呢把这个数字教给大家，大家重复的来听，以后呢将来对这个数字会越来越熟，将来对我们讲英文我们就不再局限于说哎呀数字我不会讲，比如说 I am 18 years old， 我18岁了， He is 25 years old， 25或者加 years old， 在我家里头有六个人， There are 6 people in my family。 你看我们就可以用这些数字，随时可以用得到。今天我们要学第12课，We are going to learn lesson 12， 你就马上可以讲到这些数字的用法。至于说什么 we are going to 什么什么使用，那是以后的事情，我们都会慢慢教给大家这些其他的字词的用法。我们下次再会。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 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半，重播的时间是十点到十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774 和 FM92.3。 还有一个消息要通报给大家，赖世雄07点英语一共有230讲，赖世雄07点英语的教材将会上市与大家见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城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Come on, baby, pick up. I know you're home. It's 2:00 in the morning, I mean. Must be another girl's night out or something. This is whack. Hello? Hello? This is crazy. After all the things I do for you.The show is over. The truth is how you took me for a ride. I guess I never did enough to keep you satisfied. Ooh, baby, tired of your criticisms. You told me that you loved me when it wasn't even true. It's part of the love I gave to you. But then in the world I wouldn't do to keep you happy, to make you happy. Oh, tell me why.Put me through. I keep trying to be your number one. The sun shines bright again, and all the tears I cried for you have washed away. Because all the things I did for you just seem in vain. And tell me what game you play, oh lady. I've been so true to you. Give you all the things I meant could ever give to you.You were down my lovers and I see you through. Baby, what am I to do? Nothing lasts forever. But I won't continue playing your childish games. Cause like Return of the Mac, you know I'll be back.